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1月，奥斯卡罗塔尔跟沃夫肯米达之战，实际上开炮之前就已经开幕了。罗塔尔最初所拟定的作战计划是，首先对于米达军的进攻，以配置在新领土各地的兵力做成几道的防御线，持续给予米达军最大的损害，使得他们减缓迟钝。接下来再诱导米达军深入到海尼塞行星，切断其后方的补给，然后在敌军后退的时候立刻重新集结配置的兵力，和海尼塞的主力部队呼应，做前后夹击，这就是主要的作战。但是这个作战想要成功的话，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不能有任何敌军从伊秀伦方面攻来，以免被迫采取两面作战。第二个是要有一个指挥官能够运用配置在新领土各地的兵力。为了达成第一个条件，罗塔尔请姆莱当使者前往伊秀伦要塞交涉，而第二个条件则由贝鲁克来担当。贝鲁克默默地准备一切作战的事宜，结果只停在准备阶段。米达果然不负他疾风之狼的美名，以其他用兵专家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发动快攻，完全没有给罗塔尔充裕的时间来构筑这个作战计划。 米达军已经到达新领土路上的一半了， 移动跟展开的速度真的很惊人，不过很可惜的是阵容稍显单薄，这也难怪。米达他的速度之快，并不是一般凡人能够赶得上的。 懂得米达用兵神速的真正价值的人，罗塔尔算是最了解的。罗塔尔虽然预测到米达晋级的速度，不料却出现了最恶劣的结果。但是即使如此，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分散到各地的兵力掉头回来重新编队的本事，也的确只有罗塔尔才能够办得到。就这样，到了11月24号，罗塔尔军跟米达军在兰提马利欧星域对上，罗塔尔成功地展开兵力凌驾于米达军之上。 射击， 射击。 成为战场的兰提马利欧星域，曾经是同盟军名将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在阻止皇帝莱因哈特进攻时施展要击战的重要地方。这倒不是有什么奇怪之处，因为这是万人公认战略上的重要要冲。这个时候的罗塔尔看到能跟自己匹敌的伟大用兵专家在战场相见，感到十分亢奋，他对挚友米达的友爱跟敬畏一分也没有减少。尽管如此，这种甘美的兴奋感的确存在。有人说用兵专家这种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佐证。连米达这种人物也存在着这种特质，能够跟罗塔尔这种名将对决，不正是身为一个军人的心愿吗？米达内心也如此呢喃着，只是他除了跟挚友互相残杀这种苦恼之外，还有另外的苦恼存在。因为罗塔尔麾下的士兵也全部都是皇帝莱因哈特的臣民，如果不杀就能了事，他也很想这么做，因为这会变成自己人或兄弟战友互相残杀。因此米达在战术上尽量避免造成大量伤亡的持久战，改采短期作战。这场被称为第二次兰提马利欧会战或者双臂争霸战的战争，在一开始参战的兵力是相对于罗塔尔军的520万，米达军方面只有259万，处于压倒性的不利。尽管如此，米达依然敢开启战端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将罗塔军各个击破的可能性，让罗塔尔放弃持久战略。于是罗塔尔采取攻势，米达采取守势，这原本应该是两者最基本的姿势。然而米达将直接指挥下的机动战力做最大的运用，持续阻止罗塔尔军的侵透，所以胜败不太容易分得出来。看似呈现焦灼的战线，到了第二天25号8:30，由于黑色枪骑兵舰队赶到战场，迎接了最初的转机。 突击，制造一些时间让米达好好吃个早餐。 好啊，黑色枪骑兵舰队来了。 大人， 同一个阵营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如此可怕的威胁，如今变成敌人之后，这种压迫感的确不能否认。 那现在该怎么办？ 虽然说是黑色枪骑兵舰队，不过跟旧法兰舰队合并之后时间还不久，两者联动的速度应该不至于太快才对。冲进空隙击溃他们。 这是帝国军同志间的战争，同行的战舰混杂在一起，要辨别出敌我的区别实在是混乱而困难。于是第二次蓝提马利欧会战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这种混乱。 千万不要出丑了，帝国军同志对抗的战争在利普修塔特战役中就已经经验过了，现在还慌张什么呢？ 黑色枪骑兵舰队发射着看起来不至于无法辨别的漆黑颜色，原来合并进来的旧法兰舰队虽然也漆上同样的黑色，但是在心理上很难抹去被合并吸收的感觉。虽然说过去的事，但是在回廊之战战死的法兰的死因之一就在于比登费的莽撞行事，至今依然有很多人无法释怀。问题在于这个舰队欠缺行动的统一性。另外，虽然黑色枪骑兵舰队加入参战，然而米达军在数量上依然处于劣势，还是没有改变。想要全面进攻的话，依然嫌兵力不足。战力达到均衡是在同一天19:00，华伦舰队抵达之后。 来了。 在这之前，一直以机动力弥补数量上的劣势。对过去一直打势均力敌之战的米达而言，由于战力已经形成对等状态，似乎可以说已经掌握了优势。但是米达察觉到一部分的罗塔尔军出现的怪异行动。 那个部队是？ 那个应该是罗塔尔元帅的直属部队吧？ 这不用你说，我知道。是骑兵吗？对了，完蛋了！ 元帅， 叫前锋的拜耶兰立刻撤下来。照这样下去的话， 大菜鸟，让我来教你什么是真正的用兵术。 射击！ 罗塔尔军将拜耶兰的舰队引进火线的集中点，立即以光束和飞弹发动近距离扫射。 一面反击，一面撤退， 不行，退路被截断了。 在拜耶兰进行交互反击跟后退的同时，罗塔尔军就攻他的前锋，给拜耶兰舰队带来严重的损伤。 战舰桑德林克，战舰赫尔梅斯贝卡击沉，无敌指挥官约夫姆指挥官战死。 撑住，一直到米达元帅来援救为止，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撑住。 战舰宣贝尔击沉，霍达指挥官战死，战舰普罗修迪多击沉，副司令官雷马中将战死。 雷马， 敌军接近。 难道真的完了吗？ 是我军，疾风之狼。 既然米达已经出动了，那么也没办法。 结果拜耶兰是被米达救出来的。 这次我们完全被整垮了，真的非常抱歉。 现在还继续在被整当中呢，用完成式来说还太早了吧，我还想在后面接个逆接的连接词呢。 是。 就算罗塔尔攻守完美无缺，但是他的部下并非如此，从那里应该可以打开一条活路。格利鲁帕尔兹、克纳斯坦，立刻确认他们两个的部队在哪里。 当然米达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会对罗塔尔做出背信行为，只是单纯的认为他们不是罗塔尔的忠臣，很难相信他们会跟罗塔尔同生共死，所以这两个人 很有可能会成为敌阵中的弱点。 霍尔兹堡，你现在立刻集中火力攻击克纳斯坦的部队。 这 就构想来说是相当寻常，但是猛攻的战力跟速度却是非比寻常。霍尔兹堡中将曾经在鲁兹麾下长期担任辅佐的任务，这次出征他主动申请参战，将军籍移到米达的司令部。 不准退，维持战力，这里一定要撑下去。 不行啊，战力跟速度有压倒性的差距，没有办法支撑战线的。 米达那边不断发动猛攻，克纳斯坦舰队乱了阵列，只好后退。 全体注意，每个部队分成100艘单位的小集团，采密集体系，借以分散切断敌军的攻击。 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时候，格里鲁帕尔兹那个家伙什么时候背叛了？ 直接过来了， 机关部中队。 第二波攻过来了。 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种愚蠢的事呢？ 克纳斯坦指挥官好像已经战死了。 是吗？他战死了，那么还真是很不幸。 击破克纳斯坦舰队的敌军急速逼过来了， 或者说这个瞬间才是他背叛出卖的大好机会。但是他错过决断的机会，米达猛烈的攻势没有给他任何的空隙。如果他停止抵抗，在转为背叛出卖的那一瞬间，可能会被打成寸断，最后落得气绝身亡的下场。然而当米达发动猛攻打击罗塔尔军的一个部分，打算借此引发罗塔尔军全军瓦解时，另一方面的罗塔尔也成功地使得米达军的阵型产生不均衡的状态。他故意将火力做成疏密不均的混杂状态，在米达军本队跟黑色枪骑兵舰队之间，以我方的火力做出一个断层带， 朝着被切断的黑色枪骑兵舰队集中所有炮火攻击。 黑色枪骑兵舰队防守疲弱的这个缺点被引了出来，从半恐慌的状态往毁坏的状态急转直下。 不许退，我说不许退，没有听到吗？要退的人就退吧， 要退的人就退，没有关系，我用王虎的主炮把你击成炮灰，这总比一个胆小鬼活在世上更像个军人应有的本色吧。 当然这样的命令不可能真正付诸施行，由于欧根的机智将这个声音传到全军去，各舰听了都愣住了，纷纷停留在原地不敢乱动。 比登费这个人还真是没有什么报信是他做不出来的，看来恶名有的时候也有他的用处。 于是黑色枪骑兵队从濒临溃散的状态重新完成再建。这么一来，原先跟旧法兰舰队之间几乎反目的感情也有了正面的连锁效应。 不要羞辱一部法兰元帅的英名，不要让黑色枪骑兵舰队的那些猪在我们的面前大摇大摆作威作福。 法兰麾下知名的勇将和夫麦斯达中将带头在辽友之前打头阵转为攻势，再也没有比这种与战术无关所产生出来的士气更能够让用兵专家跌破眼镜的。跟协调还有联系毫无关系，黑色枪骑兵舰队克服了恐怖，或者说带着无视于恐怖的狂热，面对着蜂拥而至的死和破坏，将他们粉碎殆尽。罗塔尔此时已经不像个冷静的用兵专家，目瞪口呆注视着战况，结果他避开正面阻挡的愚蠢行为，下令后退。 敌军后退了， 切，一点空隙也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可爱。我们也趁机重新编组阵型。 第2天30号，战线呈现焦灼状态，双方总指挥官拥有抗衡的力量。为了能够洞察彼此的战术，展开加以快速应对，于是逐渐呈现出磨骑式的状态。如果打成消耗战的话，对罗塔尔相当不利。 真糟糕 啊！真是对不起。 不，我说的是战况。 如果相互消耗殆尽，罗塔尔军大概会在宇宙的深渊被消灭掉，而米达军的后面则有毫发无伤的莱因哈特本队守着。 当初杨威利身心受到多大的煎熬，我终于能体会了，那是一种真正的伟大。 跟这种有着近乎无限回复能力的敌人作战，需要多么惊人的精神力。罗塔尔再度痛切地感受到有大军的有力之处，尤其是这一次，他对我方的士气没有抱着多大的期待，只想寻找短期打开状况之道。当然米达那方面也不希望打成消耗战，但是面对罗塔尔这种对手，米达比谁都清楚绝对禁止短视冲动和焦虑。他要求自己忍耐，忍耐着足以让一般怯懦指挥官丧失心神的身心消耗战。12月1号16点，一直处于战火之中的黑色枪骑兵舰队难得暂时后退，以便重新编整阵型，罗塔尔军便得到一个前线战力可以凌驾敌人的机会。 立刻联络贝鲁克，集结前线的兵力，集中炮火攻击，阻止敌人前进，在这之间以直卫舰队攻击敌人的左侧。 敌人从前方跟左边过来，企图让我们处于被半包围的状况之下，急速前进，不能让他们得逞。 发能源流大火，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又不能撤退， 敌军直接过来了。第二格纳库中断，敌军又来了，相当接近。指挥官， 曾经失去过的东西，现在再度失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好了，这下子把厄运切除掉了，唯一害怕的只有怯懦而已。 是。 就这样，经过3个小时的死斗之后，罗塔尔终于放弃继续发动攻势。米达在防御线的各处开启小小的突破口，然后把这些点连成线，企图一举展开全面的进攻。这个战术如果成功，战果大概就已经敲定了。更何况处在那个危险地带的是格利鲁帕尔兹。 真厉害，好可怕的疾风之狼，说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照这样把米达军的攻击引进来，或许会导致全军的崩溃，这也是个办法。 但是格利鲁帕尔兹又错失决断的时机，由于米达的攻势所产生的压力超乎想象之外，就好像在堤防开了一个洞，结果把自己也溺死了。被这种恐怖所震折住，格利鲁帕尔兹为了一味地保护自己，必须要拼死地抵住米达的攻势才可以。 指挥官，照这样下去的话， 通讯，跟米达元帅的通讯，打开通讯回路，快去！ 指挥官，那是我军，罗塔尔元帅的直卫部队。 罗塔尔集中精密准确的火力，击溃了米达军所开的一个突破口，更采取一个逆向攻势，从那边往横的方向突出，从侧面攻击变成纵长列的米达军一队。时间虽短，不过双方战的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米达逼不得已甚至后退60万公里之多。 尤里安米兹的决断变成形式传到战场的时候是12月3号的事情。 从伊绪伦方面那里有着大批的部队朝着海尼塞行星进攻而去。 那一批部队是帝国军吗？ 是的，指挥官是麦克林一级上将。伊绪伦那些共和主义者允许帝国军通过伊绪伦走廊。 伊绪伦那个小鬼，看来他拥有相当不错的战略眼光，也有可能他有个好参谋在他身边，说不定是梅尔卡兹老将的智慧。 这个猜测猜错了，尤里安是自己判断自己下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所代表的意义罗塔尔却把握得相当准确。卖这个给帝国军好作为将来交涉时的政治性材料，同时在帝国领域方面造成军事性的空白，得以获得行动的自由。不管如何，事到如今持续正面作战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让麦克林夺下海尼塞的话，罗塔尔会被孤立在空中，不久的将来势必会被迫面对两面作战。于是罗塔尔下令全军撤退，但是想要全军撤退才是最难的事情。这个时候米达完全控制着左右两翼的华伦还有比登贝，彻底攻击罗塔尔军的双翼，以此制止他们。然而罗塔尔面对这种状况，以直属部队的集中炮火跟疑似突出让敌军停止前进，趁着这个空隙一队又一队的从战场上脱离，逮着机会之后自己也迅速完成撤退，几乎完全谈不上什么伤亡，成功的完全撤退了。 真不愧是当代的名将，一边作战一边退后，而且完全没有混乱，连战术的教科书里都没有记载这么惊人的例子。 对于米达而言，这种事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多说。看着好朋友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说的是另外一番话。 这场仗我一定要在一年内做个了结。全军最大战速，一定要在罗塔尔抵达海尼塞之前抓到他才行。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2月4号，米达元帅所率领的叛乱征讨军为了追罗塔尔军再度开始进军。流血之宴尚未结束。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 这场彼此消耗策略的帝国双臂之战即将以意外情况迎接落幕的到来。罗塔尔返回海尼塞打算卷土重来，但是他本身最清楚这或许是不可能的事。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因剑而亡。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